这个黄金周的出行人数依然是非常的庞大。 对， 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应该正在景点的路上，也有的小朋友 或者已经到了景点了。 对，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着妈妈去单位打卡，坚守岗位，然后多挣一些加班的工资。同时呢，也有人选择在家里面躺七天，在朋友圈里面看人山人海以及摄影大赛。 我的天哪，这个作为2018年的最后一个节假日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呢，势必将继续迎来一场全民流动的盛宴。 从今天开始呢，一大批景区的门票啊将正式的实施降价了。比如说从10月1号起，长白山景区的门票价格呢就会由125元降为105元，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的旺季门票价格啊将会由180元降为160元，梵净山风景名胜区的旺季门票价格呢将由110元降为100元，还有三清山风景区的价格将由150元下降为120元。 那哪些城市以及景区是最热门的旅游景点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根据2018年国庆出游趋势报告呢，在11期间啊，旅游热度排名前10名的境内目的地分别是北京、上海、成都、西安、重庆、杭州、广州、厦门、南京以及深圳。在出境游方面呢，日韩以及东南亚各国呢仍然是中国游客出游的热门的目的地。比如说中国香港啊，还有日本、泰国是国庆热门的这个目的地前3名啊。那哪些景区是最为热门的呢？根据以上报告啊，这个北京的故宫啊、洪崖洞，还有成都的大熊猫梵语研究基地，以及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宽窄巷、锦里西湖、颐和园、鼓浪屿、茶卡盐湖，成为了国庆的10大热门景点。 没错，在旅游的过程中，也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带上你的文明。在旅游中呢，游客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尽量啊不要去影响当地人的生活。 没错， 比如说要爱护当地的文物啊，不要在建筑物上乱涂乱画，写上某某某到此一游这样的字迹。 对，这个就真的太不文明了。 对，如果您出现了这样的不文明的行为啊，就是有可能被记入黑名单的。截至目前呢，一共有35个人都被列入了这个旅游的 黑名单。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没错， 这个在国内旅游的话，其实倒还好，就是注意一下当地的风俗习惯，这个就 OK 了。这个各位想一想，出境游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一家人，你代表的是全中国人的形象。当然啊，如果遇到了旅游纠纷呢，也可以拨打12301电话来求助啊。这个出门旅游呢，这个想这买肯定是少不了的。在这个消费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索取发票，无论是参加购物、住宿、游览、娱乐等活动，发票都是唯一的付款凭据。此外啊，12301呢也是国家旅游服务热线，当遇到旅游事项需要咨询、遇到旅游维权需要投诉、遇到旅游紧急情况需要救援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301来求助。如果在这个旅途当中维权不便呢，也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待回程后再寻求解决方法。 说完了出游，咱们再来说一说北京附近的事儿吧。北京站周边呢将实行24小时的巡控。预计从10月1号到3号呢，北京站进出京的客流量最高将达到23万人次。从28号开始呢，北京站的客流就已经逐渐增多了。28号、29号的客流分别达到了18万、20万的人次。针对黄金周期间增加的客流量，北京站派出所呢派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 没错啊，在整个黄金周呢，在北京站派出所1.96平方公里的辖区内呢，民警会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视频巡控。据介绍呢，警方在5个过街天桥、2个地下通道以及同仁医院站前街地区、建国门地铁小花园以及长安街一线等重点地区加强了不间断的视频巡控。由此基础上，精神指导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和录。 由于 由于进出京旅客的激增，北京站派出所呢是派出了专案的办案队来针对黑车啊、黑摩的以及车站扒窃还有诈骗人员的管控力度也是有所加强。 说完了这条啊，再来说另外一条。说国庆期间呢，全天开通了应急送电的服务。在国庆期间啊，如果市民因为没有提前购电而导致停电呢，可以随时登录掌上电力 APP 申请应急送电服务。国网北京电力呢，将在第一时间恢复市民用电。另外呢，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15号，市民首次注册掌上电力 APP 还可以领取电费红包哟。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 你是不是现在想去给你们家充个电了？ 充个电，然后还能领个红包。 对呀、国庆小红包。 对。 这一时期呢，国网的北京电力啊，将全力做好北京电网的运行保障工作，重点加强对全市的旅游景点、宾馆饭店、还有购物商厦以及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的区域进行用电安全的保障。同时啊，国网北京电力从今天到10月25号将推出绿色伴出行充电送优惠的活动，在郊区部分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点进行充电，充电服务费可享受5折的优惠。 哇，享受了5折的优惠。 这个汽车充电站点是那些新能源的汽车吗？ 对，新能源汽车。对，这个享受5折优惠，充电服务费5折优惠，这个其实还是挺实惠的。 对呀、 对，说完了这个福利啊，再来说另外一个，也是对于我们这些出行的人的一种，算是一种福利，但是确实要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辛苦劳动而点赞。 没错。 说四号线北京南站国庆假期加夜班啊，这个四号线的北京南站将加夜班，为了方便乘客的出行，从10月1号一直到10月5号，四号线呢由北京南站发往由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列车呢，将延长运营30分钟，末班车时间由23:15呢调整到23:45。在10月6号，也就是周六和10月7号周日这两天呢，京港地铁四号线由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和桥北方向的列车呢，将延长运营时间55分钟，即末班车时间由23:15调至次日的0时10分。自10月12号，也就是下周五 吧， 对，下周五开始啊，每周五每周日夜间呢，四号线北京南站延长运营的安排将恢复。 一定要特别提醒您的就是，出行前呢，可以通过京港地铁的新浪官方微博获取实时的地铁运营动态，以便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 对，你看这两天调节的，一个是10月6号，一个是10月7号，都可以，这个末班车的时间最后一趟是一直到了次日的凌晨。 对，正好方便大家返京嘛。 对，刚刚到站，然后这个避免赶不上地铁的尴尬， 避免第二天上班迟到。 我们才刚刚放假，不要给大家喂这样的毒鸡汤。 好的， 避免第二天上班迟到。您没有听错。好了，跟大家分享完这个北京周边附近的一些消息之后呢，先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么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一会儿见。Cool, all the things are left.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玩的消息。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国庆档的一些佳片吧，就特别好看的电影。 对，没错，如果你选择宅在家里的话，不妨这个有空出门上去看看电影。 对， 确实啊，最近这几天发布的这些新片确实有这些值得人观看的。 大佐你有去看吗？ 还没有。我爱 工作，露出了心酸的微笑。 对，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国庆档期间登陆的12部佳片啊，有这个巨星联手的，有大导新作的，有这个爆笑喜剧，也有这种文艺小品。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呢，集结了不少年度的重磅影片，只等待着各位观众啊进电影院去验货了。 从9月30号到10月7号呢，国庆档共有12部影片亮相，其中最受关注的有4部，分别是由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犯罪动作片《无双》，张艺谋导演执导的古装片《影》，还有开心麻花的新作《理查的姑妈》，以及包贝尔的导演处女作《胖子行动队》。国庆档的票房冠军啊，就预计会从这四大天王中诞生。 如果要论这个演员的豪华阵容啊，这个无双肯定是拔得头筹，该片集结了周润发和郭富城两大天王当主演，还有比如说张静初啊，还有这个王耀庆等演员加盟 影帝呀。 对，你看看这些阵容，就是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王耀庆，我的天。 看这个阵容确实是很值得去看一下 的。对，没错，而且导演呢也是曾经创作出《无间道》系列和《窃听风云》系列的庄文强，也是非常厉害的导演啊。 对， 这个从题材上看呢，该片讲的是犯罪天才与造假天才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在华语片在华语片呢当中呢并不多见啊。这个片中关于伪钞的道具呢，都是按照印钞的真实程度和方法来制作的，力求在细节上还原真实。周润发和郭富城呢，在片中的真实身份和互相较量，也成为了片中的一大看点。 说完了无双呢，咱们再来看看张艺谋的新作影。他的新作影呢，是采用实力派演员和新生代演员组合的模式，由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王景春和关晓彤、吴磊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古代的关于真身和替身的故事。邓超此次呢，在这个片中啊，是一人分饰两角，体重相差是达到了20多公斤，塑造出了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上都完全不一样的人物，并且啊，孙俪和邓超呢，还是这样一个夫妻的搭档，戏里戏外都是两口子。前两天我还在微博上看到邓超分享他拍影的时候的那两个角色，一个是特别的瘦弱的感觉，还有一个就是他增肥后 非常健壮的样子。 据说他是为了这个影片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当演员确实太不容易了，不对，是当一名出色的演员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个与以往张艺谋的作品的浓墨重彩相比啊，影的影像风格上面呢可以说是脱胎换骨，没有那种大红大绿的色彩，而且走的是黑白极简的画风。值得一提的是呢，这种画风并不是靠后期调色而完成的，而是在当时拍摄的时候就极力还原，而且在动作设计上呢，该片也走了写实的风格啊。这个其中有一场用伞与大刀的对打，这个很有新意。片中呢还加入了太极、八卦等多种中国元素文化特征。与该片同步上映的还有纪录片《伞与大刀的对打》，这个很有新意。片中呢还加入了太极、八卦等多种中国元素文化特征。与该片同步上映的还有纪录片《张艺谋和他的影》。哎，我其实觉得这个在电影背后的纪录片会更好玩一点。 对，就是有一些可能你忽视的花絮会出现。 对，而且他又跟你极力的去讲这个电影你当中有一些没看明白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我不是药神，当时就拍了一部纪录片，半个多小时吧，他是先把这部片子放到了网上让大家去看，然后先勾你的观影欲望。 对， 然后让你再去电影院看，确实很不错。 哎，那这个张艺谋和他的影是在网络上可以直接看吗？应该是吧， 这个我还没有看。 应该是这个纪录片应该是可以放到网上的，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网上看一下这个纪录片，然后可能你就会对这个影的作品理解更深一些。 哎，没错啊，也可以去了解了解这个背后相关拍摄的花絮，以及演员、导演、制作团队的拍摄的艰辛历程。 继《夏洛特烦恼》还有《羞羞的铁拳》之后呢，开心麻花也是再度发力国庆档，推出了新的作品叫《理查的姑妈》。这一个电影呢，在延续开心麻瓜一贯的这个爆笑喜剧风格之外啊，还将讽刺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呢是融入了剧情。在片中，理查的姑妈是一个很有钱的寡妇，因为理查的订婚仪式而聚首的一群人呢，都在觊觎着姑妈的财产。一场由金钱谎言引发人生错位的故事就由此而展开了。 对，这部《理查的姑妈》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推荐过啊，这个确实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的喜剧。不仅仅因为它是麻花拍的，另外一点呢，这个也是之前作为话剧形式登上过无数的舞台表演了，也是值得观众去打量的。没错。 昨天我去那个豆瓣上搜了一下它的影评，然后我觉得是一种两极分化的态度，就有。 其实对于麻花的电影就是这样，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特别不喜欢，中间的那一派特别少。 对，有人就说这个怎么跟之前的风格那么像呢？但我觉得他们麻花拍出来的电影就是一个喜剧效果，就是博您一乐的嘛。 对，没错。而且喜剧片嘛，这个大家如果真的要想从中看出来那种文艺小清新、文艺小品的味道来，那干嘛不去看文艺小品呢？是不是？ 对。 而且啊，这个理查的姑妈，包括上一部的《西红柿首富》，再包括再上一部的《 夏洛 特 烦 恼》《羞羞的铁拳》，其实这中间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小联系在里边的。如果细心的观众可以去发现的。作为我个人吧，我还是挺喜欢麻花的电影的。 我也是。 在假期愉快的工作生活中再博你一笑，多好呀。 对呀，正好有一个时间放松嘛，何不开心一下呢？ 突然想起了这个是抖音上的一个网络红人，真好。 我知道是谁了。 对，说完了这部片子啊，咱们再来说下一部，由这个首次当导演的包贝尔奉上的《胖子行动队》啊，也听一听这个电影的名字啊，叫做《胖子行动队》，同样呢也是主打喜剧的风格，还加入了动作特工的元素。该片呢由文章和包贝尔主演，还有郭京飞、宋佳等演员的加盟。 片中文章呢是饰演一个王牌特工 J， 他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啊头部中枪，导致颅内下丘脑受损。在养伤的期间呢， J 就逐渐变成了一个150公斤的大胖子。 150公斤， 那就是300斤，对吗？ 文章变成了150公斤的胖子。 哎，这是怎么演的呢？是不是 有那种道具服装 是吗？ 对，那也看起来会很好玩啊。 哎，我想起来之前唐嫣演那个一个什么电视剧的时候，然后他就是演一个大概200-300斤的胖子，然后整个人都非常的臃肿，他当时说拍摄的时候非常的累，哎， 对， 就是， 他要往身上穿那种衣服啊，那个确实挺沉的，而且之前，好像是刘德华演的《饮食男女》，好像是这部。忘了有这个这一片子有年头了，他的里边就是直接穿着那种衣服，然后全程在演，然后讲一个励志减肥然后爱情片。 哇哦， 这样。对，再来说这部片子啊，叫做胖子行动队啊，这个他变成了这个文章啊，不是文章饰演的特务 J 呢，这个在 在这个养伤期间， 养伤的期间变成了一个 150公斤大胖子。 对，没错啊，这个但是 J 呢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王牌特工。大家想一想，300斤的人啊，这个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王牌特工。终于呢，这也是再次的接到任务，却在中途当中晕倒。在医院醒来的 J 呢，结识了包贝尔饰演的保安啊。为了证明自己呢，这个包贝尔饰演的这个角色也毅然决然的加入了任务当中。这对临时的拍档呢，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令人啼笑皆非、险象生还的危机。 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最后文章变瘦了吗？ 这是个好问题。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大家好，我还是大左， 我还是大左旁边的心仪。 对，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嗯，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上搜索活力982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欢迎大家哟。 嗯， 如果没起床的话也可以来收听哟。 对，没起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发弹幕哦。 可以发红包哟。 对，可以打赏哦。 好啦，这个闲话少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说啊，这个北京最近有一个地方啊，把波音747开进了游乐园当中。 嗯，是哪儿呢？ 对，石景山游乐园。有去玩过吗？ 没有，我觉得好像很远。 很远，确实很远。对，因为我们在东边，他在西边、 啊、这样吗？我现在就是对北京的东南西北分布都不太 还是分不太清楚， 对，不太清楚。 对，来跟大家分享这条消息啊，说在十一期间呢、游客可以到石景山游乐园驾驶真实的波音747。从30号开始呢，石景山游乐园飞天城正式开园纳客。飞天城呢，位于石景山游乐园东园的东侧啊，这个紧邻着西五环，是北京市乃至国内极具特色的以航空为主题、以飞机真机为载体的动感乐园。 嗯， 是飞机真机。嗯， 对，据了解啊，这个飞天城是中天宏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与石景山游乐园联合打造的集娱乐科技创意于一体的综合性航空主题游乐园。 嗯， 拥有冲上云霄、 Fly Boys、 壮志凌云、波音大逃生以及我是空姐、神奇妙妙屋等娱乐项目。 这个飞天城的核心呢，是一架波音747-400型客机，它是各国元首专机的首选机型啊。通过改造飞机的主体设施呢，增加了模拟飞行器、VR 体验设备等沉浸式的体验设备，可以让游客们充分体验飞行的速度与激情。 嗯， 当然除了这个波音747-400之外呢，还有一架退役的歼六战斗机教练机原机和一架辽宁号舰载战斗机歼15的1:1模型啊，为游客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航空世界。 哎，刚才说这个波音747是各国元首专机的首选机型、 对，就那个最大的那个 啊、就坐在上面会享受到这种元首的待遇呢， 还有可能还可以这个没事吃点小吃什么的，我估计都有卖、 也是有可能的。 对，所以啊，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石景山游乐园去、试一试啊，这种全新的一个娱乐的场所。反正这样的实景的真机的游乐园我还是真没去过。 对，我是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 对，之前只是在军博看到过类似的展览、但是不是供游人去玩的呀。 对，而且之前在什么方特呀、欢乐谷这样的游乐场、它都是那种采取模拟的感觉、这是真实的、 这是真实的飞机啊，这个摆在了游乐园当中、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没错， OK， 接下来再来说一条影视方面的消息啊，说第12届金鹰节将于10月12号大幕开启，全方位升级打造顶级的电视盛世。 这呢是第12届的金鹰节了。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于10月12号到14号呢在湖南长沙举行。期间将揭晓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将颁出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和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以及金鹰节最具人气演员奖男女演员等奖项。 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呢，自2000年落户长沙以来呢，已经成为了中国规模最大、关注度最高的国家级电视节庆活动之一，是亿万观众翘首企盼的荧幕盛会啊！这个金鹰奖呢，也成为了中国电视行业从业者梦寐以求的殊荣。 它 开幕式晚会呢将于10月12号晚上在长沙启幕，届时将汇聚全国各电视机构的相关代表以及知名的电视剧导演、演员、制片人等等，共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以及光辉的成就。在中国电视剧啊走过这60年之际，致敬为中国电视做出杰出贡献的电视工作者，激励广大电视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据开幕式导演组介绍啊，本届开幕式晚会文艺节目呢将紧密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国电视剧诞生60周年，通过经典画面串联不同的年代，深入人心的优秀电视剧啊，带领观众一起回顾中国电视剧60载的光辉岁月，更有出征戛纳的原创节目制片人亮相，展现当代中国电视人的精神风貌。 这个每年的中国电视精英颁奖晚会呢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同时呢它也将会作为压轴大戏在10月14号晚上进行现场的直播。它将会颁出精英奖优秀电视剧、最佳编剧、最佳导演和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以及精英节最具人气演员奖男女演员的奖项。 目前呢这个精英奖的第二阶段观众投票已经于9月24号的晚上截止，在观众投票的男演员当中，李易峰、胡歌领跑了前2位，张译、柳云龙、侯祥林、孙文明、张一山、曹磊、张新成以及刘昊然分列第3到第10位。在女演员当中呢，迪丽热巴和杨紫位居前列，丁柳元啊，这个阚清子啊，刘涛、李沁、李希瑞、许芳一以及周冬雨、佟丽娅则紧随其后。哎，说到这儿，你最喜欢的、最期盼的是谁？我们先说男演员。 最期盼的男演员应该是张新成吧？ 张新成。 大佐，你知道吗？ 我 对，其实他是一个新人演员。之前演过那个《你好，就是光》。就是他和李兰迪主演的、对，讲的是高中时期的比较青涩的友情啊、还有爱情的故事。我会比较喜欢这种偏小清新一点的演员。 小清新一点的。 对，而且张新成主要是他有一双欧式大双，我非常的中意。 可以。 那大佐你呢？ 男演员的话还是依然期待胡歌。 胡歌也是接下来我们青年会客厅嘉宾的一个小偶像。对， 怎么把这个底给刨了呢？那女演员当中其实我最期待的还是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应该是很多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吧,、 吧，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 对， 你呢？ 我比较期待杨紫，因为前段时间看了她的一部电视剧，就是那个《香蜜》。应该听说过吧。 听说过，听说过。 对，他跟邓伦主演的嘛。当时我就被他的演技所惊艳到了。之前总是觉得杨紫好像 才这个 不会有那么爆发的演技， 处于一种家有儿女的状态当中。 对，结果他在演了《香蜜》中3个阶段之后，确实是表现了3个阶段非常大的不同。他从之前的青涩，到之后略懂一些人性，到之后他充满了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信仰，把他各个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极致。 不知道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啊，最期待的第十二届这个中国这个金鹰电视艺术节的最佳男女演员是谁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留言互动一下啊。第20届、第14届，咱们俩说的这是哪个奖项？ 很多年后的奖项了。 OK， 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既好玩又解气的新闻。 随口一提，想象事到如今，一事无成的如今，没有个像样的伴侣，浪费不少。 谁失恋难过，喝几杯酒也没话好说，不知不觉也已经21，说年轻不年轻还是有些脾气，依然却更伤心，麻木讲义气，只是说点伤都不足为提，我忽略也已经21，心里的句句都好像麻痹，几句甜言蜜语痴情或假意，才明白爱你的人从来不爱说明， 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消息。 嗯，分享一条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哎，这事儿真的特别好玩。 对对，张学友的咸阳演唱会上又抓获了5名逃犯，网友都说我们很期待下一站昆明。 对，为什么说又抓获了5名逃犯呢？如果大家经常关注新闻啊，或者说我觉得他好像不仅仅占据了新闻的板块，也占据了娱乐的板块。 是的， 对，你想想这个张学友毕竟还是天王，四大天王之一嘛，这个他的唱功也是被封为歌神， 对啊， 确实很好听，而且去这个最近开演唱会开的也特别的多。哎，开演唱会一多呢，这个警方也就开始跟他合作了。 继前两天石家庄警方在张学友演唱会上成功抓获了3名逃犯之后啊，咸阳警方是成功的接棒，并于10月1号的凌晨传来了喜讯。在9月30号晚的演唱会现场呢，咸阳的警方又是成功抓获了5名逃犯。截至目前啊，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可谓是战功显赫。从4月7号南昌站的首个逃犯在演唱会现场落网之后呢，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还变成了接力赛。下面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逃犯克星张学友的赫赫战功。 你 说我们是把它归到娱乐新闻里面，还是归到社会新闻里面？ 对呀、啊， 这是一个很难归的类别、嗯。 反正我是之前在新浪娱乐的这个微博上是经常看到新闻。 嗯，对，就是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吃瓜群众来说啊， 嗯、 你当看到张学友的演唱会上面抓住了小偷或者是、嗯、犯罪分子的话，其实这是一个 好消息， 对，好消息，它属于社会新闻类的。 嗯、对， 但是。一次可以，两次属于偶然现象，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抓 获，三次可能属于这个就是比较奇怪的事情吧。 嗯， 这个一直到现在，从四月七号一直到今天十月二号了， 对， 这个我们接下来 好像是有那么八九次了。 对，我们来跟大家细数一下，这个从最开始四月七号学友大哥这个演唱会的 赫赫战功。 对， 嗯， 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了，因为它的类别区分真的很困难。 对，从四月七号开始啊，也就是张学友演唱会的南昌站，一名坐在台下的观众呢是被几位民警就带走了、 嗯、 后被证实呢该男子为网上的逃犯、 嗯、 据了解啊，当时这名男子被捕的时候仍然是一脸的茫然不知所措、哦、发生了什么。 对，这个是四月七号啊，在五月五号呢、 嗯、 赣州演唱会开场安检的过程当中，警方呢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成功抓获了一名网上逃犯，自此呢张学友演唱会已经达成了逃犯三连杀的成就，网友们呢也开始议论下一场会不会还有逃犯落网，张学友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惊喜是依旧在继续。 因此在六月九号的金华演唱会上又有两名逃犯落网了、 嗯、 其中一名逃犯、啊、自称是张学友的歌迷，被捕前呢正在兜售手中的门票，表示卖不掉啊就自己进场观看，没想到被现场的警察叔叔逮个正着。哎，你说他这不是自己往警察手上送的吗？还在那儿当黄牛卖票。 嗯，但是张学友同志并没有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嗯，没错。 在七月六号的呼和浩特演唱会呢，警方抓获了冒雨前来观看演唱会的全国在逃人员王某某，六连杀成就已经达成的张学友呢没有慢下脚步，下一站又有逃犯落网了。 嗯，就在七月八号的这个洛阳演唱会上啊、 嗯、 早在五月份就期待满满的洛阳警方也是不负众望，成功拿下了七杀。 嗯，七杀之后在七月十三号的威海演唱会，威海警方完成了八杀，成功抓捕了逃犯一名。在九月二十一号的遂宁演唱会呢，第一场演唱会就抓到了十余名的违法犯罪人员。 嗯，在最近也就是九月二十八号的石家庄演唱会上呢，现场又有三名逃犯落网了。 嗯， 几乎每场演唱会啊都是有这个逃犯落网。那么歌神张学友是怎样看待自己逃犯克星的称号的呢？期间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啊，就算不在自己的演唱会上被抓，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也会被抓、 嗯、 网友们也是脑洞大开，金句频出，都说年少不听张学友，听懂已是狱中人、 嗯、 国泰民安学友歌，偶像的力量，还有人说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呢，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 据悉呢，演唱会的下一站是昆明，网友们呢已经很期待昆明站的表现了。 嗯， 这个其实话说回来啊，刚刚这个张学友在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这个其实你不管是在我的演唱会，只要是你是犯罪分子的话，你在哪儿是什么叫做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 啊？对啊、嗯、你这在我的演唱会上，这个肯定会抓到你，在其他的地方也会抓到你。 嗯，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下一站昆明站的表现。好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的新闻分享。那么在稍后的九点钟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到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哎，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自媒体的撰稿人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他自己的这份自媒体的工作啊。 对，嗯。 OK， 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

京时间的上午9:10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我还是大佐， 我还是心仪， 嗯，只是饿了肚子的大佐， 只是瘦了一些的心仪， 一个小时节目瘦了是吗？ 嗯， 对，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青年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嗯，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进入房间之后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青年会客厅啊。今天来到我们青年会客厅的是一位自媒体的撰稿人周若红，欢迎若红。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对，那心仪给大家介绍介绍若红的经历。 对，若红的话呢，其实是一位比较有名的自媒体撰稿人，曾经写过很多篇十万加。十万加就是在只在公众号上一篇文章的阅读量超过了10万。 哦， 对。然后呢，同时若红啊也参加过一些什么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然后同时也是在广东电视台新闻频道参与过一些事件的报道。同时呢，他还特别擅长拍摄纪录片，拍摄的纪录片曾经被评为第10届南都 DV News Car 微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可以说他经历非常的丰富， 经历特别丰富啊。 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新媒体人吧。对，他尝试的很多都是新媒体方面的。 我们也是新媒体人啊。 也对，所以跟若红其实是同行啦。 对，没错啊。这个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一起来收看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哎，那刚刚说到有这个10万加的公众号，现在还在继续去写这些公众号吗？ 还有在写。 那关于是哪些内容呢？ 其实内容的话是会比较多样一点，因为我其实写的公众号主要是会为一些品牌或者是客户去跟他们合作。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公众号的话有很多的品牌，他们都会写一些类似于像 是类似于那种营销号，还是 就是软文的投放。 哦， 对，软文投放。那他可能这个软文投放的话里面会植入他一些品牌的信息，但是是那种非常软性的文章，不会像一些很多硬广直接就是让你看出来它就是一个广告。对，但是像我写文章的话就会让别人觉得你只是一篇文章，只是我顺带看到这个品牌而已。 哦， 那像我之前写过的好几篇文章都是给腾讯手游写的。 哦， 然后像有一篇是写到是关于陈立的一篇文章，然后那篇文章的话呢其实是给天龙八部的手游做一个小广，做一个品牌植入。那像天龙八部的话呢，陈立他是为天龙八部唱了一首歌，所以就拿陈立作为一个故事的主线，然后来写一篇文章，然后就是会投放到一些平台上跟他们进行合作。那其实现在这种方式的话是很多品牌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就可能大家觉得说这些公众号这些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们可能是真的是在自己写稿自己创作内容，但因为他们也要生存，所以说由于这个市场化之后，所以大家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合作方式和合作一种渠道吧，我觉得是这样。 哎，那你之前写过的第一篇十万加是什么还记得吗？ 第一篇其实我真的有点忘了，因为我写自媒体稿的话已经有大概3年左右了，然后3年前写第一篇我真的是有点不记得了。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前段时间就是我刚刚说的陈立的这篇稿子，因为之前刚写不久，然后所以印象比较深刻。当时是刚好有一个非常热的热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说网易云出了一个歌单，你听过什么什么歌多少多少次那个歌单 对 的那个。那我当时拿到这篇稿子的时候需要去找一个切入点，然后我就找到了网易云歌单这个东西的切入点。然后因为我们面向的用户群体的话其实都是那种都市人，然后大部分的年纪的话是在20岁到27岁左右的这个年纪段。那他们可能在这个年纪段都会有一些迷茫，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情绪上的困惑。所以说像陈立的歌的话，他其实就是很好的去切中都市人的这方面的困惑和一些迷茫。所以说我就拿网易云的这个歌单进行一个切入，所以标题就是当人人都听过网易云陈立的某首歌的多少多少次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要做自己。就是你的歌单会给你一个推动性。然后像写的之中的话呢， 我会用一些就是一些跟你们生活很相关的一些场景去带入，因为它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一篇文章，所以说比如说其中有个场景，就是因为做自己嘛，我就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公司里面，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女孩子，当你有一天突然穿了一件比较性感或者是比较跟你平时不一样的衣服的时候，或者是化了一个不一样的妆的时候，可能会有人问你说，诶，你今天要干嘛？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约会？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化成这样？他们会觉得你是为了某样事情才去这样打扮自己，但其实并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装扮自己就是为了自己啊，就是为了取悦自己。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性感的姑娘，你平时每天都是这样打扮，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去问你，可是却去问那个文静的姑娘，也就是说她的外表和她的内心有了反差之后，大家就会去发生疑问，但其实她就是想做自己而已。 嗯 啊，所以说就是会去找一些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之前写的时候会写到就是生病的时候去挂病历本上面的年龄，你会发现我们不是算一些虚岁什么的吗？ 对， 比如说算虚岁的话，如果算真实年龄的话，没有过生日的话，可能这个人是24岁，但是病历本上他就会写上25岁。 嗯， 然后你就发现25岁是一个坎，然后你就赫然看到病历本上写着25岁，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年纪已经慢慢长了，你的护肤品从原来的那种基础款变成了就是 老年款嘛， 需要抗初老了，然后你的冰冷饮需要换成了保温杯枸杞。 嗯， 所以当这个一些很多生活中小细节会发生自己的变化，把这些生活中的细节放到文章当中去，他们就会更加的引起一些共鸣。 嗯，这是你当时特别印象深刻的一篇十万加，是吧？ 对对对。 嗯，你刚刚也说了一些写出十万加的技巧，还有没有一些别的需要补充？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青年朋友们，他们也想去这样来提高自己，提升自己的文笔，同时呢也是说也可以将这个作为一个谋生的一个手段吧。 我觉得话，如果说像是文笔方面的话，首先其实文笔在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话，它不是那么重要。 嗯，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文笔有很多种类型，你有那种文采很好的飞扬的，但文采很好飞扬的往往不够接地气， 对， 大家看不懂， 对，往往不够直白，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揣摩你字里行间的意思。 嗯， 他会，因为大家都是快节奏，在地铁上刷一篇文章，是吧？走在路上刷一篇文章，吃饭前刷一篇文章，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揣摩你字里行间意思。你可能会写的越接地气，地气之中带有一点点小幽默，带有一点点小文采，大家就觉得惊喜之中有期待，期待之中有惊喜，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的选题和你的提纲，还有你的切入点。 嗯， 因为像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有四个点，就是痛点、爽点、笑点、泪点。 嗯， 对， 痛点、爽点、笑点和 泪 点。 哦，对，也就是说你要切中观众或者是用户的这四个点其中的某一个点。 嗯， 他们就可以激起他们心中的某一种波澜。 嗯， 那比如说像我写的很多文章更多的是击中他们的一个痛点，就是 击中痛点。 你很了解他们呀， 击中他们痛点。因为其实笑点、泪点或者是爽点，像爽点是最近像《延禧攻略》那种剧的话，它就是击中用户的一种爽点。 对， 而之前写文章的话，很多他们都是击中用户内心的痛点，因为用户需要他们用一篇文章击中他们痛点之后，他需要这篇文章为他们去代言，里面有一句金句，或者是有一段场景，有一段文字 是来写自己的。 对，是写自己的，他们可以去转发。转发之后告诉大家，这里面 写的有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我有我。但他们不会自己去发表朋友圈，然后自己再标示一下文案，就大家都会去找到一篇文章去代言自己。所以说就是找到一个痛点是很重要的。最关键是你写公众号的话，第一个就是如果从写作技巧上来说的话，就是标题很重要。 嗯， 因为你现在的打开率比较低，你如果标题不好的话，大家不想打开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开头的一二段，你开头一二段不能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的话，你后面写的再好也没有用了，大家会放弃直接退出。所以一二段很重要，一二段你找到一个很切入点，会引导他们的好奇心，想要往下去读，想要往下去找到属于他们自己可以切入他们内心的东西。 那你怎么看待这份新媒体或者说公众号写手的这份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我觉得是我在不断的去发掘人们内心的一些东西，因为我需要不断的去挖掘他们的痛点或者是泪点、笑点，所以我会去想要去深入到不同的人，或者是不同的人有不同个性的内心的点，还有就是所有的人普遍的一个点， 他们之间既有普遍性，又有个性化，又有特殊性。那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断在挖掘的一个过程。同时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就是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的时候，有了一个思路的时候，其实你对你自己来说也是比较爽的，对，比较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嗯，那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去探索这种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毕竟做写手或者是说公众号的作者而言，他去了解其他人的生活，并把它通过文字来写到你的公众号上面，跟其他的一些做综艺节目呀、做访谈节目，它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概念。 嗯，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写文字工作的，可能虽然现在也是图文时代嘛， 嗯， 但是图片确实会做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但其实文字还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做的可能虽然现在也是图文时代嘛， 嗯， 但是图片确实会做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但其实文字还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那可能我在写文字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影像的资料或者是一些视觉上的冲击给到你们，所以我的文字的话就是需要是可能是知道人心的冷暖，包括就是最重要就是刚刚我说的接地气。 嗯， 不能写些太过于深奥的东西，大家会有点费解。我会再进行一个语言的转换，就是说如果说我心里想了一个非常深奥的东西，我要把它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而我去找到这些人不同的状态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平时多观察，也是 多观察， 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暗中观察，就是你会跟不同的朋友聊天， 嗯， 你倾听他们的故事，倾听他们的心里的想法，去观察他们的一些，我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嗯， 就我会很逻辑的去分析到他们情感下面的，对，情感下面的理性的逻辑的那部分，然后这个理性和感性的冲击，可以让我去写到一篇就是不是那么不会太浮夸太浮躁的文章，但是同时又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回响的一篇文章。 嗯，那在经历了就是好多篇十万加的公众号之后，内心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说我终于从一个小的公众号的一个写手变成了一个十万加大公号的一个作者 啊。其实我记得我3年前写的文章的时候，给平台写文章的时候，公众号大概是8000阅读量。 嗯， 但是后来 我觉得8000阅读量已经很厉害了， 对啊，就是大概是8000阅读量，然后。我其实觉得阅读量这东西， 嗯， 它关乎它影响它的因素有很多，你写的文章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还有其他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它平台的运作，包括它的一个 它自己的推广， 对，它自己的推广， 嗯， 但是你的文章对它的作用就是可能不同的人在这平台上写会有不同的效果，因为你知道一个公众号它也会有阅读量的高低，好的文章阅读量会高， 嗯， 然后稍微没那么意思的就可能会低一些。 嗯， 那我觉得经历这些的话给我是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吧，不断去突破自己，就我希望能够在我回到3年前的状态的时候，我比3年前有更加敏感的一种嗅觉， 嗯， 去发掘到一些事情，然后有更多更新颖的角度去发掘一下事情，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那种大家会，你看过茫茫的公众号文章之后发现这篇独一无二，未来招现很同质化很严重，所以我想做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一篇的作者。 是因为现在打开公众号的话确实有特别特别多的文章是雷同的， 对，大家想的 方法差不多一样，我们需要的是特别 的，对，就是或者说就像刚刚这个若红说到的那样，直击你这个人痛点的， 嗯， 而不是直击所有人痛点的，是你这个人痛点，或者说刚刚 这一群人， 那其他的三个点，泪点、 笑 点还有爽点， 爽点， 对， 嗯， 可以直击到你这个个人的。哎，那有没有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感觉到我对这个社会或者说这件事感特别的困惑，我想放下笔，不想再写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种情况，就我之前写一篇，好像是一篇娱乐稿件的时候， 有写娱乐稿件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 对啊，娱乐稿件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惑呢？ 因为你会发现，你想要流量， 嗯， 还是想要这篇稿件的深度， 嗯， 还是想要这篇稿件的公正性， 嗯啊， 我会在这之间矛盾，就是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会不断矛盾，就是你到底是 我到底是应该把哪个放在前面？因为你如果是按照市场化的标准来说话，那肯定是流量优先。 流量， 嗯。 但如果说按照我个人的一个写作的话，我会想写到深度加点公正性。 嗯。 当时写的是，我记得是那个柯以敏的一个事件。 嗯。 啊，就超级女生的时候吧。 超级女生的时候，就几年前的一个事情了。 嗯。 当时写的时候查了很多资料，然后开始想写。后来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它其实也不是像网上说的那样子。 嗯。 大家舆论风向。 对。 但是你是想要做那个改变风向的人，还是想做这个风向的领头羊？这是我当时 很矛盾的事情。 这个放到现在也是，我刚刚听到之后也是挺矛盾的一个问题。 矛盾。 如果你看啊，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这个你想要流量，肯定要跟普通的舆论是产生一个反向的。这个或者说这个有没有大头来带着你去做这个东西，但如果你要是想要这个看点的话，我一定要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嗯， 但如果这样写的话，会不会引起我自己内心的不满？ 对， 就是还是要跟随内心，还是要跟随大流。 所以说当时可以说做一个平衡吧。 嗯， 就是 双方都有照顾， 左和右我选择站在中间。 嗯， 对，站在中间的同时再往中间往深里挖了一下。可能这样子的话也是既对自己负责了，然后但是又对咱们这篇文章负责了，所以其实是有时候会有点矛盾，写这个文章会矛盾。 对，就相当于很多人都说我是帮这个事情拿钱办事，写这个文章我还是要跟随自己的内心走。 对， 嗯， 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社会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怎么来解答呢？一直没有这个答案啊。如果现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对刚刚我们所阐述的整个这个观点或者说问题有其他的想法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留言互动。OK， 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活泼二十七岁男，会选首席海风，拿你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九八二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还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大左。 我是心仪。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自媒体撰稿人若红，欢迎若红。 大家好，我是若红。欢迎。 对，刚刚的上半段的节目啊，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这个公众号撰稿方面的一些经历和想法，确实刷新了我对这方面的一个观点，因为之前对这方面确实没有太多的这个涉猎和想法，只是知道有人去写这个东西，然后我看完之后就当做这个茶余饭后的甜点一样，有写的好的可能就转发一些，写的不好的可能这个多多少少心里面骂两句，但是确实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职业。 对，尤其是刚刚大佐偷偷的问了一下若红这个 既然都是偷偷 方面的消息，然后大佐都想转行了。 没有，其实我们所做的工作的类型是一样的。 对， 都是把这个很多好的东西，很多正能量的东西，或者说就像刚刚说的，直击你的痛点、爽点、泪点、笑点的这些东西想要展现给大家的，只不过我们用的是说 声音。 对，我们用的是声音的方式，若红用的是文字的方式。 对，咱们说完了这个新媒体撰稿，再来说一说若红在电视台实习的一些经历吧。若红她的经历中有一个大家应该特别关心的，就是她曾经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当实习导演。对，这里面我们就想知道一些幕后的事情。 我那个时候是好像当时大二大三的时候去的湖南卫视。然后在刚好他那个其实湖南卫视不是按栏目分的，他是按团队分的。对，当时我在团队刚好做的是2016到2017的跨年演唱会，然后那年刚好来了非常多，基本上来了当年最火最红的半壁江山的小鲜肉都来了。基本上大家能叫出名字你能想到的就都来了， 全都来了。 对，比如说像那个李易峰、井柏然，当年很火的那个王凯， 对， 因为刚演完 也现在也很火好吗？ 当年是正好是他大火的时候。 对， 然后还有像 TFBOYS， 也是当年也是现在依旧很火， 现在特别火。 然后还有 那个时候很火的韩国的 Big Bang 也是来了。然后我当时因为实习的时候，所以那一个月的话，一两个月的时间，后来之后在北京体育馆那边进行彩排。彩排的时候，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明星嘉宾到那个场馆进行彩排。那他们彩排的一个过程，就是可能是他们幕后比较稍微真实一点点的过程吧。 嗯，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个明星吧，像是那个华晨宇。 嗯， 因为有一天我在那个我们那个场馆很大，除了有彩排的那个场地之外，后面还有很多办公间，比如说有化妆间啊，然后嘉宾化妆间，还有导演的开会会议间啊，还有那个录音间等等等等。我在导演的那个会议室，我在那边正在那边看东西，然后在那边写东西，然后我突然眼睛往上一瞟，发现这边走进来一个人，我说这个人眼熟。我一看，哎，这不是华晨宇吗？他就一个人从彩排的地方一个人跑到了导演室这边，然后跟我们那边的一位音乐总监开始聊起来了。然后他整个人就很平易近人， 像大哥哥一样。 对，然后包括跟我们所有的这边的导演，他都会打招呼，然后就是没有明星的架子，就觉得他跟大家就是一样的，然后就过来聊一下那个音乐，就是说，哎，我觉得跟他，而且他也不是跟就是类似于像朋友之间商量，你觉得我这样做行不行，好不好？觉得我这个音乐，这样子剪一下，或者是怎样弄一下，我这个编排这样商量一下，所以给人感觉就是不会像我们印象中对于明星的那种观点，会觉得说他就是经纪人出面，他自己都从来不说话的那种，就所以比较平易近人。像还有一些。有些明星也是让我对他的印象有所改观吧，比如说像井柏然。井柏然的话，他是那种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我感觉是，因为他是会，第一他很亲切，第二他会给大家照顾到每一个人，而且当时他给我们导演组的一位导演送了一幅他写的字。 有， 你知道他写字很好看， 他经常在微博上发他写的字， 在微博上发他写的字，所以他当时他跨演唱会之后，他当时那一场不是出了一点点失误嘛？ 对， 所以他自己也还蛮自责的。然后后来发微博也大概就是说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导演组人也觉得，就是大家都觉得很遗憾，就是没有把最好的舞台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关系是一种合作，并且又像朋友之间的一种关系。 嗯， 所以这给我感觉还挺好的。然后像还有一些，我之前在后台的时候，然后撞见了黄晓明。 嗯， 然后当时是非常近，大差不多像你和大佐这样子，然后再近一点。 嗯， 因为后台人很多，所以很挤，大家都挤在那里，所以你，然后当时我就刚好看到了小明的一眼，然后他就跟我打了个招呼。 嗯， 其实就是，对，他没有，他是这样笑一下，点了一下头。 嗯， 就是非常有礼貌一样，他不会像有些明星，可能你看到他就板着个脸啊，然后 就是很多工作人员在旁边，哎，让一让， 哎哎哎、 让一让， 哎，这位同学， 不要拍了， 这位朋友，走，这边站一点，这边站一点，他就是像是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明星吧，我觉得，然后像还有一些，也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改观的是像当时邓紫棋，邓紫棋在跨演唱会的时候，她的就是正式现场的时候，她是有一个破音。然后当时就有人说到他，但是其实我彩排的时候听过他很多次，他都是真唱，而且真的唱得很好。 嗯， 就是可能是因为 唱功一流， 对，因为可能彩排的时候花费太多的那个心力了，可能到正式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就是疲惫吧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不大，但是他是真的觉得他唱功，像有好几个就是在彩排的时候听他们的现场就觉得哇好陶醉啊，就唱得真的很好， 有这样的想法。 嗯， 是。 那当时在这个湖南卫视做导演之后，好像又去了广东电视台的新闻频道。 对对对， 那是怎么从一个娱乐变到新闻方向的？这个其实转化还是挺大的。 对，我其实在之前大一大二的时候，都一直是做的还蛮偏娱乐的，蛮偏娱乐的。然后做完娱乐之后，后来想做新闻，是因为觉得娱乐有娱乐的一种做法，新闻有新闻的一种做法。就是可能自己想多尝试一些东西吧，也是想尝试一下新闻的这个感觉和做法。基本上像是新闻和娱乐的话呢，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你要给用户呈现的东西不一样。你娱乐呈现的东西有娱乐的角度去呈现，因为你娱乐其实大家是为了看你这个东西，大家是开心，觉得开心。但是新闻是想要给人以思考。带给大家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一个做法也是会不一样。 那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异同呢？ 同样的话， 嗯， 就都是在做电视， 嗯， 你的一些手法， 嗯， 可以有相通性，但是本身的话，做新闻和做娱乐，如果说是以娱乐新闻和那个就是普通的民生新闻来相比的话，做新闻的那个，比如说包括画面语言，然后新闻语言， 嗯， 可能一些技巧上面会相通的，但是写法上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娱乐语言更加偏轻松愉快一些。那新闻语言的话，你是力求公正并且 客观， 对，客观，而且是可以多角度去发掘。但其实相同的是，就是你都要给用户提供他们想要的那个东西， 嗯，客观， 对，客观，而且是可以多角度去发掘。但其实相同的是，就是你都要给用户提供他们想要的那个东西。 嗯， 那现在又成为了一名 KPL 的主持人， 又从幕后来到 幕前，这个转关真的是特别的大。 嗯 啊，这个其实纯粹是兴趣爱好， 兴趣爱好， 嗯， 特别喜欢。 因为我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喜欢上玩游戏了。 哦， 对， 平常就玩王者荣耀是吗？ 平时就是。对，然后刚好是，可能是他那年确实也是比较火。 嗯， 我感觉我是一直就是当年那个年比较火什么东西。 去年前年的时候差不多是特别的火。 对，前年。 当时我还差一点点就步入这个圈子。但是 解说是吗？ 对，但是后来你要是现在去回想一下的话，真的，这份工作它未来的发展前景确实很棒。 嗯， 但是在当时看来，身边会有好多人劝你，包括老师啊，父母啊，说这个行业之后也就火那么一两年，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了。但是你看现在，它已经进入到奥运会的项目当中了。 在奥运会，在那个奥运会上还拿了一个什么奖来着？ 嗯， 是第一吗？ 对，是在那个 英雄联盟 亚运会上面。 嗯，对，亚运会， 拿了，他们那个是国际版的， 对， 那个王者荣耀。 那你现在在这个 KPL 做目前的这个主持人，你觉得他跟幕后有哪一些特别新奇的点呢？ 嗯，这个的话，其实目前跟幕后的话， 就你是不是在目前也要做一些跟幕后有关的工作？ 其实这个确实还挺少的，因为讲真的，现在的分工大家比较明确。 嗯。 就是你会术业有专攻嘛， 对， 然后大家流程，但是其实的话，你还是会涉及到一点点幕后的东西，因为他给到你的手卡，其实你也不是照字儿一个字儿，就是完全的不动 的，对，而且你还要去整个去熟悉他的流程啊，包括 你需要自己去发挥一下，包括因为像是比如说像做直播的话呢，他的时间你是 KPL 的比赛上面收获粉丝无数， 没有，因为我这个做的还时间不长。对，因为也是近期 才 刚 开 始， 言下之意就是未来可能有很多粉丝， 未来会有很多的粉丝。 对， 未来那就看这个游戏还能就是火多久。 那这个我觉得呀，应该还是有很长时间的发展道路。 嗯，我也觉得。 对，这个是在 KPL 做主持人的一段经历啊。其实从最开始我们跟这个若红聊天，一直到现在，你看，做过新媒体人，做过传统媒体人。做过现在的 这个游戏类的主持人， 包括公众号的撰稿人，而且还有下面的这一个职业，我觉得这个职业特别特别的厉害。 对， 纪录片的拍摄者。 嗯，而且拍摄的纪录片还获过一个微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你跟大家说一下您拍的是什么吧？ 我拍的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广州读书嘛，所以我拍的是广州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广彩，就是一种瓷器，它其实跟青花瓷很像，但青花瓷是釉下彩，然后它是釉上彩，它其实在明清的时候是属于当年那个时候很火的一个物件，然后这个物件的话也是出口很多，但是应该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慢慢的会有一点点式微，所以说我想在它示威的这个过程当中把它记录下来，因为确实纪录片其实就是这个做这个时代的一个镜子。那我觉得我这个选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去拍了这个片子，关于广彩老艺人的一个片子。 我们的那个视频库中正好有若红的拍的纪录片的一个花絮，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起来看一下。 来优正好变成那就这样了，他就走。那么这个娃就可以，我以母狼就受伤。 应人心的。 纪录片的花絮，很多的小伙伴都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留言。有一个叫1112的小伙伴说，他说小姐姐的声音好好听啊。还有一个叫车载炉的网友说，看到若红拍这样的片子，觉得她的经历真的好丰富，一定要向她学习。 对，没错，应该这个什么都会干，而且什么干的都特别好，这个是很难得的，而且很不容易的。对，那若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部片子的这个当时的拍摄经历吧。 这个片子拍的时候，是因为其实当时拍片子主要是想拿去参加比赛，就是因为有比赛这个契机，然后所以想去拍这个片子去找选题。因为当时其实参加的是青春广州的一个比赛，就是当时广州市举办的一个比赛，然后所以选题的话就会跟广州有关，然后就去寻找了一下，然后也是机缘巧合的一个情况下遇到了一位广彩的老艺人，然后跟他聊天，在聊天过程中就对他的这个经历，包括他的这个广彩这个东西产生了兴趣，然后通过这个老艺人之后呢，又结识了另外两位老艺人，一共就是三位老艺人。最后的话，整个片子是拍了三位老艺人的故事。那其实拍片子过程中还是很愉快的，因为他们也很希望有人能够记录下来他们这些故事啊，包括他们的发展什么之类的。那在拍的时候也会发现他们其实对于手艺也是挺执着的，而且他们也会带一些学生，就是教他们去画这个广彩。然后这些学生的话，在采访过程中你会发现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困惑，就这个对未来的生存是否有帮助。因为大家都是要吃饭的嘛，那这个东西如果说它不能很好发展的话，对他们生存也会有，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一个东西。但是同时还有更重要的是，就是这是一个民间文化，它是有具有自己顽强的生命力的。其实民间文化很有自己顽强生命力，因为它非常接地气，跟我们的生活会有相关性。但是因为广彩画它实用性比较弱，它是更多是观赏性，会发现其实是很多外国人会喜欢，因为我在拍的时候会发现很多外国人会对它感兴趣，然后想要购买它，或者是他们会对这种中国的文化有兴趣。那我觉得这个广彩是否能够作为我们中国对外输出文化的一个类型或者是一个物件，这是我当时拍的时候的一个小想法。 我觉得若红特别有那个匠心精神，是不是？ 对，能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想把它通过影片的方式，想把它通过纪录片的方式给它流传下来，或者说更远的传承下去。 对，有点他拍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一部那个电影《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 啊。就是传承唢呐嘛，然后若红的话是传承这样的一个釉彩 广彩 技术。 真的很厉害啊，尤其是没有其他例子，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能从这个好多种的工作门类当中做到出类拔萃，还能做纪录片的导演， 对， 还能做摄像，还 能 做 能拍 能 编能剪， 哎，没错，这个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厉害。对，那现在若红好像是又重新回到了学校当中。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学的还是其实跟纪录片有关系。 嗯， 因为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年纪比较小， 嗯， 然后经验也不足，那时候是也是大概三四年前， 嗯， 而且拍的时候很多都不懂，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 嗯， 然后包括可能你设备都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你就开始拍了。但是现在开始就是进行一个专业的学习，那希望在技术和技巧方面对自己有提升，这样你才能把你的想法更好的去实现出来。 嗯， 这一点我特别有体会。之前我跟若红认识还蛮久了， 嗯， 然后若红自从学了更加深层次的学了之后，他现在都会教我怎么样运镜，然后怎么样选好角度，包括 怎么样运镜，你是在拍抖音吗？ 我觉得运镜这个词是不是比较专业一点，所以我才用了这个词。 哦， 对，然后他也会剪辑嘛，他有的时候会在他的房间里面剪他拍的东西， 嗯， 然后我也有看过，就是跟我之前所接触到的不一样。我以为就是比如说剪辑就是把很多的素材可能就拼接在一起， 嗯， 但其实并不仅仅是这样的，很多有一些的视频出来，它是从无到有然后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过程。对， 我也会。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对，总之来说啊，这个若红确实是一位用女强人形容来说可能有点过了，但是时代杰出女性。 看今天若红穿的都特别职业。 对，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休闲了。 好了，这个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9:52了，我们今天早上的青年说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也非常感谢若红刚刚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稍后大家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今儿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儿见， 明儿见，拜 拜。 拜 拜。 悄悄地开，慢慢地绽放它留给我的情怀，春天的手呀翻越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手大大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都会被爱成悲哀，怎么舍得如此伴你入主怀，当我越是深爱脾气就会越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压抚过它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悄地开，慢慢地燃烧它不承认的情怀，清风的手呀试探它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怎么舍得如此接受你的爱，从来喜欢